就算梦碎了都深爱你，永没法比淡忘对不起。恨我仍想你，恨我仍这般苦痛，因为爱你，深深爱你。也许现在或以后的爱全付给你，无论与你相对，无论与你别离，也许将一生的所有爱全奉给你，无论你会继续去等，无论 知道点解你要咁对我，我只系知道，无论你点对我，我都系咁爱你。或者你根本冇爱过我，甚至恨我，但系我仍然永远、永远、永远爱你。 无论你爱别人，也许现在决定一世留下给你。无论要我继续痛苦，无论要我伤悲。全奉给你，无论你会继续去等，无论你已心死，爱着。